欧洲部分国家的新冠疫情反弹，其中在欧盟国家之中，新冠疫苗接种率最低的保加利亚正是忙于应对新一波大流行，单日再多334名患者不治，是疫情以来最多，新增5286宗确诊，当地目前有超过8500名患者留医，其中734人在深切治疗病房。路透社报道，由于当地政治人物和专家发放的疫情信息出现矛盾，以及部分民众不信任国家机构的观念根深蒂固，大部分保加利亚人都对接种疫苗持怀疑态度。当局上个月在大部分室内地方实施健康通行证计划，以遏止疫情蔓延和加快疫苗接种，但是当地只有30%成年人完成打针。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4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仍然稍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13点，升49点，总成交金额98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7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71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4571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蚊，升2毫；药明生物102.6，升9.5；美团270.4，跌8毫；阿里巴巴157.1，跌2毫；盈富基金24.96，冇升跌；比亚迪股份310.6，升6.6；友邦保险85.6，跌5.5；中芯国际23.9，升9毫；快手92.05，跌1.3。保利協鑫能源2.77，升7仙。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89，英磅10.565，瑞士法郎8.53，澳元5.78，加元6.262，新西蘭元5.573，歐元9.025。每百日元對港元6.90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9285点，跌221点。港金现价报1695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9美元，卖出182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渡轮嘅消息啦。咁就系富裕小轮，由于风浪比较大啦，由下昼5点开始，即系开始咗噶啦。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终点啦，就改为沙罗湾，系不停大澳噶。咁就系富裕小轮，由于风浪比较大啦，而家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终点系改为沙罗湾，不停大澳。另外，山顶道因为较早时山泥倾泻，介乎百家道和马纪仙峡道的山顶道继续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重型车辆是不能够驶经这个路段的。现在一带交通比较繁忙，上行的龙尾就在山顶道近住太古大厦，而下行的车龙就排到去山顶道近纪利民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暂时畅顺的。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

11月9号星期二啊，系嘛？系啊，星期二啊，骚动音乐啊，哇！ 呢、這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验证生效啊！ 预告下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嘉宾将会有 Suki S 谢永利介绍佢嘅 Rainy Day 永利日嘅， 冇错，转头六点钟就可以听到啦。 系咁，今日想讲嘅就系关于。 关于 面试啊， 面 试、 啊、 虽然我唔系最近唔系面试，但系我觉得有一种好似去咗面试嘅感觉。 咁劲， 因为系基于即工作啦。 做咩你唔做啦？ 唔系啊，我估到你啦。我哋见我特登停一停，我睇下你几时入。 我仲阴你唔到， 所以我就话嗰种感觉好似面试，但 系 又 唔 系真系所谓面试啦，唔系好荒芜嗰种咩见工面试，唔系嗰啲嚟嘅。咁你知我做 做咩？小朋友要入幼稚园啦， 唔系啊，见家长啊，跟住原来系、 啊、OK 见外父外母，无端端 对唔住， 生咗个外父外母出嚟，冇啊，我结婚啦，咁 你系你嗰、那个你嗰、那个疑似面试嘅经验系点样 咧？咁我哋呢个行业工作，你间唔中都会即系稍微同人哋去倾嘢啊， 系见到好多人， 即系、哦、你睇下会唔会有一啲嘅 project 可以合作啊？咁、咁有几种程度嘅，一种程度就真系你当我冇话约饮嘢啦，咁。飲飲下嘢，傾傾下偈，就去咗講工作，會成為話題一部分。呢個係一種比較 casual 啦。 係啊， 另一種就係、是、都係諗住 purposely 係去傾工作嘅嘢，不過用一個舒服啲嘅環境去傾，都係飲嘢啦咁。跟住第三種就係可能會 formal 一啲噶啦，就係去可能 office 咁樣就真係。 已經有一啲嘢發生 緊了，需要傾噶啦，即係工作 oriented 嘅嘢可能會有啦咁，已經撇除咗一啲社交場合 event 側邊後台撞到啲人傾開，已經撇除呢啲啊，即係真係一啲長時間嘅交流。 我諗前兩者講嗰樣嘢就係暫時，即、就、係、是、大家都好想即係睇下有冇啲咩合作到咧，一齊諗啲嘢搞下玩下啦，開心下啦。咁但係你講到第三樣就係、是，咦真係要埋牙，有啲嘢要做啦，要埋班嘅時候，咁就好真係。好专注地、好认真地要倾工作嘢啦， 系即系冇乜闲话家常或者太多废话啦。第三种咁，咁因为即系最近呢三样情况都有出现，而令到我话有一种好似面试嘅感觉，系因为嗰个对象 吓， 嗰个工作嘅我称之为个 social status 或者个阶级有少少不同，即系对方比自己再高一啲 高一啲嘅 ，OK， 系啊，即系你会知道 对方嘅前辈 啦，系啦，或者佢一个公司架构上面佢系可能老板嘅，或者个高啲嘅咁， 系高啲你好高噶咯， 佢会再高啲， 你一百几 两米咁，即系你个感觉系对方系两米高咁 ，OK， 即系 physical 嘅感觉， 系 咁变相去坐低倾偈嘅时候就有啲唔同啦，即系同喺节目度你听我哋做嘅访问，大家好似一个朋友倾偈嗰种，你冇乜咩高与低之分嘅，大家好 casual 嘅交流啦，咁但系去到真系倾一啲工作嘅，哪怕嗰件事成唔成事都好啦。就有一種好似面試嘅感覺，就係特別係第三個 option 啊。頭先你去一個 office 裏面坐低嘅話咧、由你入去去到坐低嗰一刻開始，你都覺得對方係 assess 緊你嘅一舉一動啦，或者你嘅言行啊、談吐啊等等啦。 好有張力噶嘛！你一行入個門口已經 係啦，即係坐低 office 度咁啊，有支水咪飲一啖，咁即係傾少少偈，好 casual。你已經覺得成個狀態唔係喺酒吧裏面嗰種 casual， 而係成個都一個好似面試嘅過程。對方都睇緊你一舉一動，你搭嘅所有嘢適唔適合去合作咁樣樣咯。咁、其實喺個過程好得意嘅，即係我自己覺一 feel 到呢陣馴嘅時候，可能我諗多咗啦，當然。就會喺度諗，哦，我應該點樣去答呢個問題呢，或者我應該講啲乜嘢呢，你會出現呢種思考嘅。咁但係好彩嘅，我覺得係都叫做出嚟做咗嘢咁多年啦，好耐冇呢種咁樣面試感覺嘅場合。以前就真係會一路好糾結咁樣落去嘅。但係而家叫做有少少社會經驗呢，我出現一個念頭好快我就同自己講啦。其實真係唔需要扮咁多嘢，或者唔需要太過客套。客氣係要。但是客套是不需要的。 客套就多了啦。 因为其实老实讲我们都分到啦。哪些是客套说话你有时都会觉得 over 了，你会觉得很不舒服。 我 跟 你 说。需要嘛。是啊我知道啊。除了今天刚才问。 哇波成你今天又靓仔了。这些就是客套说话。 不是我觉得这些是真话。 是吗 一部是真话的清高话你听。 什麼是真話？ 唔係咁，但係係嘅，即係我諗係有翻咁上下嘅資歷咧，即係出嚟做嘢工作咧，其實好容易聽得出一啲説話係，即係難聽啲講就係、是、一啲客套説話，咪就係假咯，真係有樣睇嘅，講出嚟嗰下已經咧，連個語調都係唔同啲， 因為自己接受過。我哋有機會接受過一啲唔同嘅人嘅講嘢，你會知道有一啲其實 too much 或者其實唔需要嘅、嗯，我哋都係正常傾，唔需要刻意要去誇大或者點樣。咁、 嗯、 所以去到嗰個位置，我自己突然之間同自己其實都唔需要去擔心或者諗啲咩咧，即對方去考量你就考量你個人本身係點啦。除非假設你真係。好似你建工咁咯、嗯，你做咗份工，你喺 office， 你全天候都系 keep 住个状态咯。或者你去拍拖嘅时候，你 keep 住你追佢嘅时候嘅状态。如果唔系，你早一日穿煲噶啦，你个人都系咁噶啦。咁 我想讲咧，你讲起呢样嘢咧，近日亦都勾起一样嘢，就系、是、关于屋企人啦。咁屋企人咧就要去面试啊、嗯，即系佢就好少一啲嘅。 只猫系嘛？ 唔係隻貓啊，隻貓睇醫生啫，係啊，我老婆去面試，因為佢好少可以去面試噶嘛，即係佢打從佢嘅人生當中係好少面試一啲嘅工作。咁但係因為近期佢即係對一啲寵物嘅工作好有興趣啦，咁變相你就要有一啲嘅，即係佢就算 even 考完牌啊好點都好，都有一啲面試嘅過程你係要經歷嘅。咁然後佢又問我啦，即係佢開始問我，即係我自問我都係一個面試之帝嚟嘅。我喺人生当中咧， 点解叫面试之 帝咧？我冇试过面一个试系唔成功噶、哦，我老实讲，我系从来冇试过，因为个人假咯，可能唔系。咁然后咧，佢就同我讲，即系佢问我，面试其实系有啲乜嘢要注意？ 我想问翻呢度系边个烟嚟嘅？问翻嗰个人觉得你点先？ 喺上边你行过去问下佢啊。 喺边个？ 我一阵话你听啊，开头好多。 而家讲喺边个？而家边个？ 冇。 我拉低咩？你讲。系、oh, 啦 ，OK， 系啦，咁然后咧，即系我太太就问啊，面试有啲乜嘢注意？咁我有时都会同佢讲，我话即系视乎对方同你熟悉嘅程度系几多啦。咁有啲人可能系同你熟悉啲嘅，你去面试 even 系可能你本身都识嘅，咁都或者有啲系好陌生嘅。咁我话有时千祈唔好过分地扮 friendly。因为呢即係我太太都係嗰啲平易近人啊，好容易就同人熟络，然后会讲有讲有笑咁样。咁但係有时喺我觉得喺职场上面尤其做嘢去见一份工呢，太过轻松嘅状态反而会令到人哋觉得你个人唔够认真啊。咁、 哦、 我话其实唔好过于 friendly， 其实呢一样嘢好紧要，如果唔係好容易会俾人觉得你好假。或者你是有一些嘅目的，所以你要做一个咁样嘅样系好容易。就系头先你讲嗰样嘢，就可能客套咗啦咁样。 死我都 friendly， 唔怪之人生咁唔顺利啦。 唔好咁讲啦，你做到而家做咗咁耐，屹立不倒啊！ 知唔知屹立不倒？因为冇乜人啊。你明白？ 系啦， 我喺背后砌低咗几多人， 成个电台俾你霸晒咁滞啦，咁样。咁但系即系我觉得面试当中学你。话斋就系有时就系呢啲细眉细眼嘅嘢，大家都要可以注意一下嘅。咁啊，同埋呢啲月份咧，我深信都有好多嘅同学仔开始出嚟揾下啲暑期工咧。如果冇好紧张，可能冇乜经验。 暑期过咗咯，师傅。 唔系，即完咗个暑期，咁但系即系可能开紧学嘅时候，想揾一啲，sorry， 唔系暑期工，嗰啲叫咩啊 ？part time 啊 ，part time，part time，part time， 开学， 即系啲嘢差唔多定啦，就可以揾啲 半工读咁样啦，咁样。咁然后就可能会话想喂，我要揾啲嘢做嘅时候，咁就唔好喺面试度表现一个太过同人哋好似好熟络咁样嘅态度，我觉得会比较蚀底啲嘅。 哦，咁你老婆听完之后，佢 得咗啦 ？OK， 得咗啊，即刻 系啊，得咗啦！ 哇， 系。 最强面试达人， 随时话我听有啲咩问题，面试嗰啲问题你问我。我曾经买过一本书系专讲面试， 真系噶， 系啊，我真系有专攻面试呢一范嘅曾经。 但系因为知道自己要揾工嘅时候要钻研呢样嘢。 系啊，嗰阵时咪就系啱啱 fresh grad 出嚟咯。 哦，好有心啊！你 咁然后我觉得我个人冇嘢叻啊嘛，咁我唯一最叻就系 個表達方面可能會好少少嘅時候，咁我就覺得咁我面試呢一份一定唔衰得啦咁樣。咁我就特登買咗一本書去睇點樣面試，但其實有好多咧，你會見到咧嗰啲技巧咧，只能夠應用喺一啲大公司啊，或者係一啲好比較高啲嘅職位上面，因為有啲嘢係你有啲技巧係未必運用得到嘅。 你記唔記得例如有一個例子？ 即係例如咧，其實好多方面嘅，例如裝束已經一樣嘢啦。例如裝束，佢會話俾你聽，你一套西裝要點樣著，支筆要點樣插，隻襪要點樣。卷咁樣嗰啲啦，咁係啦，嗰啲三樓啊，然後嗰啲就樓啊，佢都有一套嘅模式喺度。咁但係 which is 呢一樣嘢係你真係做到好高層你先需要啫。講真，咁唔通我去 infant 普通嘅文員，你都要咁荒謬？咁我又覺得多咗啦咁樣咯。 哦、你講起西裝，我即刻諗起當年 你嗰套啊。 我當年有一套嘅西裝嗰時第一份工啊。跟住去買啊！我記得翻工前啲見啊，即係嗰間公司都有翻咁上下規模啦。 係係， 跟住去見工咪著曬西裝，買咗仲要唔知買兩件送一件嗰啲，總之買曬成 set 啦。 係係 去到見完工，跟後屘就話 OK 啦，請你啦咁。跟住佢第一句同我講就話：我哋呢份工你個 pose 唔使著西裝㗎。你着翻 casual 啲舒服啲得嘅，因为你第二日你就会出去落西咁样，系唔需要着西装啊？ 哦，就系树嗰一份啊，系嘛？ 我都冇谂过啊嘛，我冇谂过咁快。 唔紧要嘅，做足准备好事嚟。 啲恤衫未开过啊，话你听。 嗯， 我买咗三件，我着咗一日，跟住唔需要再着，之后份工入殿堂，我唔会着恤衫啊。 系、哦。跟住捐咗佢咯，你而家都应该着唔落噶啦。 你未开过啊？咁但系我觉得系见工有时即系呢啲嘢咧系讲记忆点啊，即系对方会唔会有啲嘢记得你啊？ 系， 即系有时个人有啲灵觉吓，唔使太过圆滑，好似字面上嘅太过圆滑。嗯，周围即系三百六十度睇都差唔多，冇乜特别咁，可能难啲令人记得你。即系好似首歌咁讲啊，即系有啲嘢。有啲少少三千八角，唔紧要嘅，可能系令人记得嘅地方嚟嘅。 声线娇美不过我身躯太狠，想说即说，这叫念家值失很扣分。放念起个凶恶似魔鬼化身，但这劣根已经弯弯到熟了，也不渴望变更。是怪物，但我喜欢我灵魂。尖八角可算迟迟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推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重未拉紧，尖八角可会被抱紧，不过谁也会担紧。是纪念品，封上手脚只有放松的勇敢。喂，穿着荒诞罪名是七彩玷污众生。Hey, 不理天气，只有自己的。没要是可遇，不需及我指甲，我不怕被看真。怕就怕是我的孤芳也露沉。尖八角可算是迟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推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重未拉紧，尖八角可会被抱紧。谁又会担紧？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岩蚕是养分，岩蚕是由缺陷装饰的作品，忘记被指责或怜悯，不必上心。尖八角准变做细菌，给世界爆气没不忿，总会有别人为我操心，来研讨我用处一生。 五 你有冇新闻之前听过有黄海日嘅呢一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尖八角》。先听一次新闻报道，翻嚟有阿斌嘅 music show。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两间电力公司出年都会增加电费，港灯加幅7%，中电加幅5.8%。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话：，国际燃料价格上升，政府与两电磋商之后，并且要求两电动用电费稳定基金以及燃料账承担部分加幅。最终两电出年会冻结基本电费，燃料调整费就会增加。估计一般三人家庭出年电费每个月平均加20-24元。港灯表示，燃煤价格和天然气价格近半年分别上升超过170%和380%。港灯出年除了维持基本电价不变，亦都会提供每度电1仙的特别回购，但是上调燃料调整费。中电就表示会动用电费稳定基金冻结基本电价，并且提供超过10亿元回购，出年净电费每度电加7.1仙。政府決定維持現行社交距離措施多14日，直至今個月24日。另外，為加強出現確診個案時接觸者追蹤工作的效率，當局正係研究在餐飲業務處所和合適的表列處所進一步嚴格推行使用安心出行，詳情稍後公布。食物及衛生局發言人話：全球疫情持續嚴峻，政府決心保障市民健康，同時為了恢復與內地通關，或者為跨境出行創造有利條件，有必要維持社交距離措施。發言人又說，本港80歲或以上長者的新冠疫苗接種率只有15%，亦都即是有85%這個年齡層的長者處於高風險狀態，是相當危險的信號，呼籲仍然未接種疫苗的市民，特別是長者，盡早接種疫苗。一名63歲男子今年年初接種首劑科興疫苗，兩日之後死亡，死因庭言訊，所有證人完成作供，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至今個星期五，預料將會總結證供和引導陪審團。專家證人、衛生署法醫顧問醫生潘偉明說，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曾經討論有關個案，其中參考了早前出庭作供的法醫撰寫的解剖報告。報告指出，事主本身是長期病患者，有嚴重冠心病，心肌梗塞早在2至3星期之前發生，亦都沒有證據顯示打針之後有過敏反應。委員會考慮各項因素之後，一致裁定死亡事故與接種疫苗沒有因果關係。康文署向灣仔區議會提交改建香港大球場計劃方案，建議將座位數目由現時的40,000個減至大約9,000個，重建之後保留真草球場，有跑道可供市民跑步，市民和團體亦都可以訂場進行體育活動。體育專員楊德強說，將來香港大球場的定位將用以舉辦一些規模未達至在啟德體育園進行的區域或者國際賽事，另外增建田徑跑道亦都可以補足本港對田徑場地的需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仍然稍凉，日夜温差较大。 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九龙区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荃湾喺明爱医院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咁虽然意外事故就啱啱清咗场，不过咧都相当之多车嘅，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啊。受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荃湾。由明爱医院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呢都系车多行车缓慢㗎。可以嘅话揸车嘅朋友尽量改路行啦。港岛山顶道呢较早前因为冧山泥啦，咁部分嘅山顶道呢仲系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嘅。近住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嗰段嘅山顶道单线双程行车。咁啊，而家咧山顶道下行嘅龙尾啊排到去门牌84号，上山方向嘅龙尾排到司徒拔道，马纪仙峡道去司徒拔道嘅龙尾啊排到去马纪仙大厦。咁啊，塞紧车嘅朋友都系要忍耐一下啦。仲有就系司徒拔道下行，咁啊近住皇后大道东咧，而家都多车嘅，龙尾去到东山台。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慢线去这个湾仔之路咧一样咁多车。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过海畅顺，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芜湖街。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仲有九龙区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都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附近。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嗰度咧有啲紧急维修啊，中线封闭都系比较多车。渡轮方面咧，提下大家咁啊，因为大风浪嘅关系，富裕小轮由下昼5点开始，咁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终点站咧。就改为沙罗湾不停大澳噶。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湾，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同埋马鞍山路锦泰苑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啊，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全新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4年的工作。主持黄永、李恩君。今集嘉宾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爱国者治港有咩好处？我哋唔理嗰个合作定系佢去批评我，最重要系大家共同目的建设香港。 11月10号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斌臣，点解每逢秋天个人都好似特别好记性噶？ 我都觉得，好得意地，秋天可能望到唔同嘅风景，经过唔同嘅地方，都会谂起一啲嘢噶。 爱在回忆痛悲，不可再亲你。

脱离唔到另一个人嘅时候，就算沉溺啊。情节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冤头。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真感应不理性，听你的大话既肯定，太真实未识得反应，再骗点新闻之前听过有严明熙的《真话的清高》。 患者死亡。韩联社报道，当地今个月初起放宽部分防疫措施，本周中期以后确诊人数可能逐渐增加。台湾再多六宗境外输入病例，本土零确诊，再多一名患者不治。新加坡法院決定暫緩原定明天對一名馬來西亞男子執行死刑。這名33歲大馬男子在2009年因為偷運42公斤海洛因入境新加坡被捕，法院裁定他罪名成立，原定明天執行死刑，但是由於他確診感染新型肺炎，今天未能夠到法院出席上訴聆訊，需要暫緩明天的行刑。案件近日引起争议，代表律师指被告有智力问题，不足以作出理性判断。人权组织认为处死智力不足的人做法违宪。马来西亚首相伊斯梅尔亦都致函新加坡政府，希望基于人道理由暂缓行刑，但是新加坡内政部反驳指被告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40%左右。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仍然稍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另外在山顶道，因为较早时冧山泥，介乎百家道和马纪仙峡道的山顶道继续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重型车辆是不能够行驶这个路段的。现在大的交通比较繁忙，上行的龙尾就在山顶道近住司徒拔道，而下行的车龙就过了油站。在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因为较早时的意外都还是比较多车的。跟着蝴蝶谷这一段车龙去到风力楼，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有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排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那段现在都是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黄珠路。提一提大家，富裕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终点站是改了做沙罗湾不停大澳，因为风浪是比较大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马鞍山路锦泰苑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以及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和低地，以上内容并不是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来前所未见的极端天气，我们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莫成，今日呢位嘉宾每次听到佢把声，我都觉得好 sweet 噶。 梗系啦，身边有一个对佢咁好嘅人，咩都 sweet 晒啦。所以我哋今日送呢句俾佢啊。 在世间有永利，也都多得你。 哇，人哋唱就 sweet 啫，你唱就 cheap 噶啦。 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Suki 嘅谢明利嘅，你好啊！ Yeah, 得到预期当中嘅效果， 好嘢、啊！好彩咋！ 有呢一句，真系值得挂起，我觉得。 我哋头先开始 sweet 嘅程度咧， 系我哋已经话咧，我哋自己好中意啦，同埋搞尽咗脑汁嘅。因为啱啱呢一句咧，其实就系嚟自啊邓生嘅一首之前嘅作品《小矮人》里边 chorus 嘅一句歌词。 可以借翻景物啊！呢、這个 呢、這个真系不得了啊！呢、這个。 因为我哋初头谂紧就系纯粹食完你呢三个字可以前后食啲咩成语，就我哋向来嗰啲啊。但我觉得唔系，如果能够食到邓生嘅歌，又系情歌好 sweet 嘅话。系啦，又啱到音咧，跟住我哋就 research 咗。 呢一句真系冇得输，呢句真系冇得输。 系啊，因为咁搵翻小矮人嗰只歌，亦都系嗰种喺身边陪伴住你嗰种嗰种爱啊，嗰种感觉。 好重啊呢个。 咁我又 好中意。好多谢你哋黐线嘅， 我觉得系要多谢埋林若玲嘅呢个位 置， 一定要多谢林若玲作一句咁好嘅，我哋今日终于先可以派上 用场，可以用到啦， 完美完美， 系 系啊，咁但系因为我哋谂呢一句会联想到啊，即系搵邓生嘅歌都放落去，其中一个我哋都觉得就系喺譬如短即系讲近啲嘅，即系今年嘅作品里边啦、嗯，其实之前都系即系一路有邓生喺你身边去行呢个音乐路嘅时候，其实佢一路喺你身边扮演嘅角色会。是怎样样呢，即有时可能是首歌的灵感啊，或者我见佢很多一些东西的处理佢都会帮手这样的嘛。 其实今年大部分灵感就是我。 是。 老实讲 是。 真是诚实的，诚实宝宝来的我是。以前的是大部分的概念啊都是他的来自。 是。 咁因为其实我真係好唔識去點樣將自己嘅諗法呢融入隻歌度以前。 嗯、 但係今年我觉得我自己脱胎换骨啦。 係。 我要。 係。 同埋我哋又自知啦，今年又正啲嘅。咁佢喺我身边其实担演好多好多角色。财政大臣啦、啊 嗯、 老板啊， 係。 司机。 跟住可能宣传联络啊。 助手啊。即係。我諗係冇一樣嘢唔係佢會唔出現嘅，咁、 嗯、 所以即係冇咗佢有陣時都會好彷徨嘅。 哦， 係啊。 但係我又想問一下，就係到底係乜嘢原因，或者係發生咗啲咩事，令到你今年終於想踏出呢一步，令到自己可以喺自己嘅音樂作品入邊擺多少想法入去，或者可能大膽啲自己乜嘢都試下啦咁樣，有呢一樣嘢發生咧？ 最大原因是要多謝疫情的， 是 雖然是帶給大家真的很多壓力啊，各樣嘢，即係大家生活都變了啦，就是正正因為生活變了，咁我工作量是真的大減的，咁我多咗時間去思考，我多咗時間去思考我人生， 即係諗下自己有啲咩想做咧，咁 即係我有好多嘢原來我一直都冇同大家講嘅，然之後我繼而就會諗死啦，如果我下一步已經唔喺呢度呢個世界上邊，我會唔會好遺憾咧？即係有好多好奇怪呢啲咁奇怪。我嘅想法，我系谂好多嘢嘅人嚟嘅，其实咁，但系以前就即系因为工作真系好忙，我真系冇时间，咁我就会睇轻重去衡量，我应该做啲咩，做啲唔做啲乜嘢咁样。最好嘅其实呢一次就系我终于谂通咗，其实放开啲啦，即系自己将自己谂法摆落去歌，系呢样嘢唔系新颖嘢嚟嘅 ，OK， 即系对于人哋嚟讲，但系我觉得系虽然行得慢咗啲，但起码行咗第一步。 嗯， 即系有少少进步咯。 咁我想知道，当去组织自己嘅可能思绪一啲谂法嘅时候， 嗯、 再即系好啦，揾到呢啲嘢啦。咁跟住再谂下一步放入啲歌度，中间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少少嘅改变？举个例，可能真系有啲补，或者点样去俾自己 mark 低啊，或者尝试去揾翻一啲之前嘅相啊、片啊，咁样帮自己喺实物上都可以组织呢啲谂法，然后变成歌咁噶。 我会首先想咗我想表达啲乜嘢先，好似呢一次 rainy day 咁样落雨天，其实我觉得纯粹嘅快乐系好困难嘅喺呢个时势入边。所以我觉得我更加需要将我嘅，因为其实我问心，我觉得我虽然唔富有，同邓生都唔富有，我哋而家好困难嘅，其实做音乐，但系我想将我哋嘅幸福、我哋嘅快乐去送俾香港人，同大家 share 共度时间咯。 是， 即系我就系一咁单纯嘅谂法，然之后我就会同佢讲，我想咁样，我就系想写一只咁样嘅歌，我要搵一只连平时哪怕系我好唔开心，我一听我就觉得个人轻松咗嘅歌， 系 咁我想知道，譬如你有個諗法，就即係同佢傾啦。咁通常佢嘅即係反應會點？即係舉翻個例，可能係一百歲備忘錄嗰陣時個靈感來自兩個人之間一啲少少嘅討論啦，激烈嘅討論啦。我認為係啦。咁即係你同佢講話，我想不如用呢個題就變成嗰個時候，通常佢第一下佢會點樣反應你啲諗法㗎？ 佢驚訝啊！ 嗯 ，OK， 其實佢冇 expect 我會轉變嘅，其實因為以往真係我係好依賴佢嘅呢一樣嘢，咁通常都係，不如老婆啊，呢隻歌我哋就寫愛情嘅嘢啦，我哋有個朋友咁樣咁樣，不如我哋就寫落去啦，咁樣即係借人哋嘅故事去講出我想表達嘅嘢。多啲嘅，以前係真係好多，但係呢一次就真係。唔知咧，即系突然之间个可能就系、是、个形容就系个脑咧不嬲坐住咗，坐住咗， 系啦，而家企咗起身啦， 唔系啊，系拎翻出嚟啫，而家系拎翻出嚟啫，未摆翻落个头度嘅。 咁但系对于邓生嚟讲，即系以前可能佢好习惯性地，帮你所有嘅音乐上嘅嘢都会话埋事，今次竟然你愿意自己去踏出呢一步，去自己做好多嘅决定，话摆好多嘅谂法嘅时候，佢会唔会仍然处于一个 mo 就系好似以前咁，我都系喺左边又帮下你，右边又帮下你，即系习惯咗嗰一种相处，定还是已经系好放心噶啦，完全交晒俾你自己，好你想点就点啦，我喺隔篱纯粹做一啲 admin 啊或者其他嘅角色咁样嘅啫。 佢都其实系真系呢一次我冇谂过佢系会放手嘅， 系 而放手得咁洒脱嘅，即系我都好感恩，因为其实你要放手系唔容易噶嘛，好难放开所有啊。彼此更自由好难，所以原来我肯咁样做行出第一步，我老公系会有咁样嘅反应，我都好惊讶噶，其实即系我冇谂过佢会俾我去，你将你嘅纯粹快乐就用呢个 message 啦，咁样，因为有啲人会觉得你咁悍噶，呢只歌唔够爆、啊，即系冇乜商业因素咯，变相而家自知，我觉得哇正啊，原来可以咁样，我日后玩多啲先， 即系自己享受到我原来嗰个自由度系咁样样嘅感觉嘅，自己可以再 feel 多啲咯。 咁开心，其实今年做嘅三首歌，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当然我系好满意啦，我自己。我好中意，我先会咁样做，因为喂，自知都唔中意死噶啦。 系咯。 咁我觉得开心嘅原因就系、是好困难，就系、是、正正因为困难，我明白到原来一切唔易。 嗯。 我放松咗好多嘅以前一啲嘅执着倔强，我接受咗好多人命运嘅嘢。 系 啊，咁所以我就心态真系变咗，所以我放低咗好多嘢 ，release 晒我哋嘅重担嘅时候，我真系轻松咗好多，开心咗好多。 曾经嘅执着会有啲咩噶？而家回想翻， 我会觉得，咦？点解我行呢一步，即系某一啲 planning 嘅时候，我会执着自己？咦？点解唔系我想要嘅嘢嘅？ 嗯， 即系我会咁样谂。 嗯， 但系慢慢我明白到人。我好相信命运嘅，有阵时候你强求唔到，唔系你嘅，唔系你噶啦，即系你唔可以强求，你要接受咯。接受呢两个字，亦都系我呢两年入边学到嘅嘢咯。 系，我觉得都难嘅。有时即系朋友揾自己倾，你就同佢讲话，啲嘢唔系你就唔系你噶啦。即系讲俾人听咧，就好容易噶嘛。 容易其实， 但系摆喺自己身上面，原来你要接受，即系 kind of 可以承认，就系有一啲嘅所谓成功，其实自己系。未必是属于自己的性格或者自己条命呢、我觉得要接受这一下是最难的、因为见到人家有的东西的时候总会有一种比较嘛，即做不同行业都会 是、尤其是其实真的不要对比啦，我觉得即哪怕是自己生活啊，为什么这么拮据为什么呢？为什么其他人这么有钱的？即哇，这么有钱，如果是这样就以前会这样想、如果我是他这么有钱，那就好了、我就可以这样。但是 我冇諗到其實有錢人佢哋自己都有自己嘅煩惱啦，佢都有自己嘅困難咧。即係我冇諗咁多呢啲嘢，但係我明白到其實我而家幾開心喎。即係我窮完我都窮，我可以好開心。 同埋我諗，如果多啲落嚟電台探下我同波盛咧，咁、那個睇法會唔同啊！ 哇！你睇呢兩個，你咁都錫到 嗱，你睇呢兩個人 都仲生存到啊！ 其實我都幾好啊，咁樣 呢啲時候攞嚟比下咧，個人就真係好開心。 即係人比人就真係咁樣嘅。 哇！你做咗咁多年都仲喺度啊！你都仲生存到，OK 啦咁啊！ 你送嗰句说话俾我已经欢乐咗啦，就系、是、哇就系咁啦，个心态开心咗咯。 嗯， 你讲得啱，或者多嚟几次，你送多几次呢啲， 系啊， 呢啲俾我会 每一句都氹到你开心。 回春 嗱，咁啊，头先一路都讲到即系今年嘅歌，自己都好中意啦。咁嚟到呢一首《Rainy Day》，Rainy 日，咁我哋就会先咧估下呢一首歌，即系可能背后会唔会有啲咁样嘅发生过。咁啊，交俾你揭晓，我哋估得啱定唔啱嘅。 哎好 我估先， 好啊好啊。 因為今次咧，Rainy Day 泳利日咧係一首 Bossa Nova 嘅作品，咁但係我覺得呢首好特別嘅，特別就係特別在，我覺得做 Bossa Nova嘅作品好容易走咗去一個位置，就係太過 chill， 太過 cafe 啊，或者陽光與海灘嗰種感覺。咁但係今次呢隻嘅作品就唔係嘅，佢多少少一啲嘅能量喺入邊嘅，即係一種開心，有一種 encouraging 嘅感覺喺當中。咁我諗當時可能 Suki 去做呢隻歌嘅時候，本身係想都喺 Bossa Nova 之餘，我想係多少少快樂喺當中嘅時候，咁點算呢？就揾咗啊 Jason 區同埋啊 Nick 翠去幫手，點樣喺個編曲度諗諗可以搣甩嗰種好傳統嘅 Bossa Nova 嘅味道。 我想估咧，其實係我一路聽嘅時候。個腦裏面其實好多畫面嘅，但係有一個最強烈嘅感覺，唔知道我就係想估會唔會出現過喺你哋創作或者錄音嘅過程，就係呢一場落雨咧，其實佢唔係嗰種即係狂風大驟雨嗰種，而係個雨 kind of 去到少少尾聲咧，有陣時嗰啲雲中間咪會有陽光射落嚟嘅，即係又有陽光又有落雨啦。我覺得呢一個畫面其實係有出現過喺呢一隻歌嘅製作過程當中，因為我感受到，可能加上你個 vocal 好 warm 啊，唱得令我覺得呢一場雨其實唔係嗰啲好成身濕立立啊，好唔舒服啊，即係嗰種嚟嘅，而係舒服嘅。 幾好，幾好，幾聰明，嗯， 唔啱可以 bang 喎，你話，你可以話啊，你個諗法幾得意喎，咁樣。 我哋最常就係聽到你個諗法幾得意， 大家對你都好友善， 非常之有趣。但係的而且確，你哋嘅嘢都係喺我自己嘅 picture 上面係有嘅，係真係有呢一個感覺。我以前好憎落雨嘅，真係好憎啊！憎到咧，唉，又落雨，即係會發敏疹嗰啲咧，啲女人嗰啲， 係唔舒服啊！嗰啲咁樣， 嗰啲咧，淡地，咁然之後就我就係真係又係真係喂嗱，疫情咧就令到我又係呢樣嘢又係變咗。喂，原來睇下風景幾正，喂落雨都幾靚噶，啲風要睇下啲海啊，佢哋。滴落個海面其實係唔會再發生嘅，即係可能佢滴嗰個位置唔會係 重複， 重複啊！ 哦、 即係我唔知道，我覺得好靚咯。我慢慢識欣賞呢一個風景啊，同埋我記翻起我自己細個，我細個嘅時候咧，我中意落雨嘅，其實、我中意玩水氹啊， 哦、 好似踩水氹啊， 哦， 即係慢慢啊，原來人隨住時間。唔知系咪因为即系好多负担啊、压力啊嗰样嘢咧，令到哦原来会变嘅心态 系 哦 OK 啦，唔紧要啦，即系既然系咁，原来我中意翻落雨啊，我中意翻落雨呢个感觉啊， 系 而呢首歌其实亦都系真系啱嘅，你讲得啱嘅，喺制作嘅过程入边，我唱嘅时候啊。系濕晒身嘅，我幻想自己系濕晒身，其实系经过咗好多大雨啊、狂风暴雨嘅，即系要用画面去形容就系嗰啲树叶已经系一地都系啊， 系 即系 好似打完风咁样状态， 好似打完风咁嘅状态，但系啱噶，系有光噶。 系，因為我覺得 唔係 dark 曬咯， 係咯，即 project 到嗰、那個可能真係唱嘅時候，其實會唔會真係喺錄音嘅時候，即可能同監製等等溝通嘅時候，更加都有 emphasize 呢樣，定係其實一聽到個編曲已經好自然地就會出現咁。 最初個 demo 其實係比較文青風啲嘅 ，OK， 文青感覺多啲嘅。而啱啱我又解讀翻點解我話你係啱嘅咧，咁其實你講嗰樣嘢咧係。我唔想太過 大家估得到。 嗯嗯嗯， 系啊 ，Boys and Over 好容易咧就会。 好似喺咖啡度、 Easy listening 嘅歌啦， 系啦系啦系啦， 就系好悠悠闲啦，好轻啦，完全唔会有叮嘟刺激感嘅。 嗯， 但系呢次我揾 Jason 区就系因为第一我好相信佢，自从第一首派台歌《一百岁备忘录》呢次系第二次合作啦， 嗯 ，Rainy Day 系第二次合作，咁我觉得。喂，其實我係好相信佢嗰首吉他，係，因為 Jason 佢係一位非常之出色嘅吉他手， 嗯， 我相信佢係會將呢隻歌變咗另一個樣子，嗯，而係會有驚喜， 係， 當初就係因為咁而同佢合作。 所以最初喺個 demo 寫起嘅時候，都係嗰一種好叫做easy listening 嗰一種嘅 bossa nova 嚟嘅。 係啊， 咁然後咁佢有冇阿 Jason 區去同你做呢首作品嘅編曲嘅時候，有冇傾話啊？咁你想想係 變成點咧？ 係啦，變成點咧？你有冇同佢有一個咁樣嘅溝通喺入邊嘅咧？ 我唔想俾太大框架佢， 嗯， 但系其實我都略略都估到佢大概係點嘅，即系唔知咧，就係第六感嘅女人第六感咯。咁，然之後佢做出嚟嘅嘢，我哋又覺得喂好刺激喎，正， 嗯， 又係另外一個面相嚟喎呢只歌，因為其實呢只歌《Boys and Rover》最好笑嘅地方係佢demo嗰個名都叫做《Boys and Rover》， 直接到 未諗到啊，未諗到叫咩名字？ 好彩佢叫呢個名 字， 其實係好彩，因為當初阿陳偉業我哋澳門作曲人咧， 嗯。 佢 send 呢個 demo 過嚟嘅時候，佢係一 lock 嘅，一 lock 歌嘅。但係因為我好鍾意 jazz 啊或者 Boys and Rover 嘅歌嘅，我好鍾意聽。咁就係正正因為呢一隻歌我 kick 咗入去先囉。 哦，就因為個名啦。 係啊，就係，是，因為佢個名啊。 沉淀心境却自然，轮廓通通都不重要，至少一起可靠依。世界循环闷气太可怜，一一桥段伤感再纠缠，犹如呼吸无能幸免，我只想讲你知，天气或者你如意，跟你闯也是想。 呢首系 Suki S 嘅 Rainy Day 永利日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决定维持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多14日，直至今个月24号。另外，为加强出现确诊个案时接触者追踪工作的效率，当局正是研究在餐饮业务处所和合适的表列处所进一步严格推行使用安心出行，详情稍后公布。食物及卫生局发言人说，全球疫情持续严峻，政府决心保障市民健康，同时为了恢复与内地通关或者为跨境出行创造有利条件，有必要维持社交距离措施。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初步确诊个案大约五宗。新增确诊的患者是一名19岁女子，今个月7号从美国抵港，在机场临时样本采集中心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她并没有病征。今年8月7号在美国接种一剂强生新冠疫苗。本港过去14日累计报告41宗确诊，全部属于输入个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被问到，美国支持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是否抗衡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说全球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空间广阔，各类相关倡议不存在互相抗衡或者彼此取代的问题。他说，世界需要的是搭桥而不是拆桥，是互联互通而不是互相脱钩，是互利共赢而不是封闭排他。中方希望美方拿出实在行动，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汪文斌提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年，推动建成一大批合作项目，加强各国互联互通水平，成为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之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仍然稍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有两宗意外事故都喺新界噶沙田嗰边，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美林村。另外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隔田村对开都有意外啊，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出口。现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咁啊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嘅。隧道情况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就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都分别多车的，龙尾去到浙江街，渡船街过海龙尾在果栏附近，大老山隧道现在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入都繁忙，去九龙方向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去九龙方向就在欣怡花园，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的。咁啊，另外提下大家咧，就系、是、啊，啱啱狮子山隧道公路嘅意外事故清咗场，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他们以音符

骚动音乐嘅嘉宾继续有 Suki S 嘅，咁我哋就讲紧你嘅派台作品啦 ，Rainy Day Rainy 利日。咁喺呢个作曲作词嘅位置，亦都见到有一位嚟自澳门嘅音乐人叫做陈浩业啦。咁有一个咩缘分认识到佢？咁啊呢一首歌亦都揾到佢嚟一齐合作咧？又 其实识识陈浩业系一个意外嚟嘅，原先系真系完全唔识佢嘅，系Patrick 同佢嘅老婆。 是 非常之即係有联系啦，总之就然之后倾倾下偈，其实原先都唔知佢老公系音乐人嚟嘅，喺澳门做音乐人，然之后原来系好啊好啊，佢就亦都好好、啊、喎，佢又不如你收緊歌你都听下我哋嘅作品啦，咁样 即系睇冇啲啱用啦， 睇下系啦啱唔啱用啦，咁样。因为阿邓生嗰期系非常之渴求 demo 嘅， 系 系啊，亦都其实尤其是自知啦，即系我哋又唔能够俾好多 budget 人哋啦，咁系即系困难嘅，亦都咁啊，一听之下就喂系啦系呢只啦，因为你好可能我哋曾经都试过听一百几首咧，我哋都未必会揾到我哋想心意嘅嘢嘅，咁我觉得今年都真系好幸运咯。 咁跟住去到即係揀選咗之後，咁係咪嗰陣時係咪嗰隻歌都未有咩歌詞喺裏面？ 佢有歌詞嘅，但係佢係講個故事係內容係講嗰個女仔去到英國，去遊歷，佢見到嘅所見所聞咁樣嘅， 所以就揀一個曲之後就再去諗嗰個詞，因為即係 Patrick 都有份參與喺嗰個詞上面啦，同埋陳浩業，咁就再按住你嘅講法，佢就幫你化成歌詞咁啦。 係啊，係啊，冇、錯，就係咁咯。 因為揀嗰個名咧 ，Rainy Day Rainy 日呢、這個都真係好 tailor made 啦，呢個 我都好自肥啊。 係啊，一睇就知係你，即係等於我波星咁，啲人成日都話 Boxing Day 都係我嘅日咁，即係咁解啫。 我而家先知原來 係啊，你而家先知。 寓意喺入边， 我都系成日听到都哦，波星地 兜个圈讲歌名就系想讲自己有波星地， 离晒谱啊！呢啲主持人 差唔多都十二月啦，咁嗰啲 咦咁啱啊！你波星地我12月25号生日嘅， 你廿五啊？ 系啊， 其实我系18嘅，同你差一个礼拜。人馬座 咁近嘅， 係啊，一個禮拜前後啫，你差 very OK 係啦。咁所以見到呢一個歌名時，呢一個咁 tailor made 嘅名字，我覺得係好容易會記得嘅。係 啊， 咁然後去到頭先即係有曬即係曲啊詞等等，再揾埋佢哋去編啦。咁翻到嚟嘅時候，去準備呢一首歌嘅錄音嘅 preparation 上面又係如何咧？有冇啊 ？preparation 就係放鬆心情，走入錄音室，因為以前嘅我係好緊張。緊張到咧，即係會出現嗰啲焦慮症狀啊！包括係頭暈啦，覺得天旋地轉啦， 咁嚴重 嘅會我冇更年期啊，冇誤會，冇誤會。 但 係 咁 係咯，但係真係好誇張噶，甚至乎我係有陣時可能大壓力到咧。焦慮到咧，我嗰日我入唔到錄音室，即係好似病咗咁啊，好似一個好重感冒嘅人咁咯。 覺得嗰日好唔 OK 放錄音嘅， 係啦， 就要改期啦。 係啦，曾經都試過呢啲情況，但係我發現係啊，即係我要改咯。我就係意識到我自己其實真係一個緊張底嘅人咧。咁我就唔得，我需要改咗佢，同埋又放低咗好多嘢咧，諗通咗咯，就係咁。 但係唔知點解我聽呢首作品嘅時候，我諗你應該錄音個過程應該好快㗎。搞掂啊！因为其实佢系一首好开心、好放松、好正面嘅歌咧。其实应该系你入到去六几 take， 应该已经可以完成得到噶，系嘛？ 系啊，好快啊，好快，非常之快。亦都要多谢 Jason 佢同埋 Nick 吹嘅，因为其实佢哋另外一个原因我要同佢合作，就系因为佢俾咗一个青春感俾我。同佢哋合作，同埋快樂啊！同佢哋合作係超級快樂，佢哋係可以無啦啦自己喺個錄音室度咧喺度跳舞啊！即係我唔會咯，即係我以前係唔會咯，因為緊張啊嘛。 同埋阿 Jason 區佢係經常個面帶住個笑容啊嘛， 你見親佢都係笑嘅， 佢見係冇嘢發生，佢都喺度笑緊㗎嘛，好正喎！ 再加埋 Nick 吹呢個年青嘅音樂人，哇！佢兩個真係無敵嘅， 係咁所以喺錄音嘅時候，即係佢哋最耳監製嘅 position 嘅時候，都係話啊，得你放鬆試下唱啦，咁我試一聽咁樣，即係嗰種就俾你自己去發揮。 咁當然有陣時我走得太遠，佢都會拉翻我翻。 翻嚟啦。咁但係係真係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愉快嘅合作。我喺入邊咧，好似個傻婆咁樣一路咧嗰啲咧 ，Singing in the Rain 嘅感覺， 係啊，Singing in the Rain 啊，或者呢一個仙樂飄飄處處聞咁樣啊。 現時我練呢只歌咧，我堪稱為係最快樂嘅練歌 moment。 哦， 我未試過練歌係練得咁開心，即係連我自己練歌我都感受到呢只歌嘅 magic。 系、嗯，再加埋里边一啲嘅编曲嗰啲好，即系好细微、好 detail 嘅乐器运用咧，即系譬如嗰啲吉他扫几下，又会幻想到嗰啲好似雨点嘅一种感觉咧，即系里边加咗好多呢啲嘅心思咁样。 冇错啊，同埋阿邓生嘅词又真系写得好好啦，同阿陈浩业要多谢佢哋，因为其实要写快乐感觉纯粹嘅快乐唔易咯，我觉得。 同埋呢种快乐唔系。即系无端端出现，而系好明显系经历咗一啲事情嘅时候，个人有啲放低咗。 系有 message， 即系呢个歌词，听得出啊，听得出个 message 喺边度咯，系好感恩，好中意。 而个 MV 亦都好有 message， 因为我见到都有好多大师级嘅画作啦、其中有一幅我特别中意嘅，即系有个人咧喺度画 圈圈。 系啊， 我就系觉得佢嗰一下咧系好进入嗰句歌词啊， 系 即佢将嗰个咧可能 世界循环 闷 气太可怜啊嘛，应该你讲紧， 即系环绕住， 即系感受得到啊。 系啊，每一笔一画咧，我都感受嗰个力量喺入边， 嗰个不足 系啊！ 我有听过嗰个即系画者咧，佢讲翻点解咁样谂住，佢即系话世界循环闷气太可怜，因为第一下谂到咧，即系真系一啲好似漩涡咁嘅状态，咁但系佢又觉得呢一首歌咧，因为系一种开心嘅感觉，所以佢用咗一啲七彩嘅颜色做嗰个漩涡，而一路转嘅时候咧。佢咪有啲可能深色嘅線喺個漩渦外面，就是、因為當你一路轉嘅時候，嗰啲悶氣咧走曬啊，轉走咗。 哇，咁樣噶？ 係啊， 好深啊，好 deep 啊， 同埋咧， 仲有嗰滴眼淚啊 ，deep 啊， 可憐啊，嗰滴眼淚 就係嗰個可憐啊，就要流出嚟排走嗰陣悶氣。 咁啊，我就想問一下，即係嗰個。 創作者 嗰啲酥係咩嚟嘅？嗰啲 哦，嗰啲酥 就係啲悶氣， 嗰啲悶氣就喺個漩渦度，即係將啲即係嗰啲係暗淡色嚟㗎。見到你有啡色、黑色，就係嗰啲差嘅能量咧喺個漩渦度轉走咗，轉下轉下，淨係剩翻七彩顏色喺裏邊啦。 估唔到波盛對畫作都好有研究，因為 我覺得而家佢有一個新名啦。 係。 北加波城 係北加波城，我都聽到一個好知名嘅畫家曾經講過咧，即係最想學習就係學習啲小朋友去畫， 冇錯， 因為小朋友畫畫咧就係最純粹，同埋個 message 最直接。我覺得啱啱講呢一位畫家係完全做得到啊！ 我話你聽，一個畫家佢死咗之後啲畫值錢啦，我同你講。 嗱，所以準備咧要一定要儲低咧 NFT 掉上網就可能可以好貴咁樣賣出嚟。 冇錯 ，NFT 嗰度都會每一幅畫都會有標翻係邊一個嘅手筆咁樣啦。 冇錯。 咁但係一開始會點解會有一個諗法就係、是、哦每一句歌詞揾一啲嘅朋友去用佢哋嘅畫作去代表咧咁。 其實呢個係 Patrick 諗嘅、即係邊一個去代表邊一句歌詞係佢諗嘅，但係呢件事我就最有趣嘅地方咧，我係唔理邊一句歌詞，我想睇，我想睇， 想睇啲人畫成點啊嘛！ 因為自問小妹係同呢個火柴人咧係成為咗呢、這個閨蜜嘅， 哦， 即係人生之中係佢嘅啦， 係 佢就係我閨蜜嚟嘅啦。咁、我就好好奇，好想知道大家究竟係能夠獨特到一個邊一個點啊？ 嗯，即大家嗰个功力啊，或者点样去表达一啲文字系点样样啊？ 但系自问我系输咗嘅，因为有一个很出色嘅、 一山还有一山高啊。 系有一个真系好出色，租耳听嗰幅。 哦，嗰幅正啊，嗰幅完全好系佢， 好经典， 仲要担住啲嘢 嘅，好独特， 好独特啊， 好独特个画风真系太突出啦。 系， 所以我就真系觉得呢件事其实我自己睇。睇完我都覺得好開心啊！ 係啊係啊 係啊！係啊，會追住落去睇。 係，同埋你會有一種好似拆禮物咁咧，啊下一句係邊個嘅話咧？ 係啦， 下一句係邊個嘅咧？咁樣 冇錯。咁其實呢件事亦都有補充翻啦。搞掂曬所有嘢之後咧，會安排一個慈善拍賣嘅，係唔係捐俾我哋？我哋唔係自肥嘅呢件事，我哋係捐俾一個慈善組織，唔扣除任何咩成本啊、行政費嗰啲，我哋會將全數。 甚至乎啊，我系会自己可能都会揞荷包捐多啲， 系 啊嚟捐俾佢哋嘅。 波成啊，估唔到你人生当中都可以做翻件好事， 你做善事啊！ 我可以做到善事啊！可以积翻啲福咁。 终于找到你的用处了、 哎、做了善事距离我的幅画出名又远一步了，未那么快死住他们。哎呀，坐得到 先。坐下先，大家坐下。 我想所以相信在即系呢个 MV 邀请一些圈中的朋友去画啊等等，大家都很爽快地觉得、哦好啊好啊好啊咁样。 好惊噶，其实我哋最初 点解咧？ 因为其实讲真画画，你都求其画你都要时间噶，而且我哋每一位朋友都真的很忙啊。好感恩每一個真係捏插都咁樣又再一次幫我哋，咁而且我哋驚咧就係驚大家咧第一應唔應承啦，第二就係死啦，大家畫畫嗰、那個畫風都唔同噶嘛，死啦會唔會唔 match 咧？呢個係鄧生好憂慮嘅嘢。 係。 咁但係我就當然係覺得正啦，冇諗咁多啊，正啊應承啊，自己都畫埋一份啊嗰啲啦。咁我就冇諗太多。但是没想到原来出来的效果是这么好。 是。 因为当初邓先生说、用木颜色去等大家的东西呢齐整一点。 个通可以夹返。 是夹返一点。我没想这些东西的。我甚至乎我会想、不如是但啦，用黑白，即用黑色那些。 素描的。 马卡。 马卡就好像 present 咁嘅咯， 因为小妹系真系好火柴人下嘅，咁实冇谂咁多，但系佢真系好叻，可能佢系翻 art 出身啦，以前读，咁所以佢就好有 concept 咯，对呢啲嘢，咁要多谢佢嘅，即系要落翻呢个赞赏嘅 credit 嘅，好嘢，好叻啊，好聪明啊。 咁我想知道，因为里面有一啲都会你自己有份画啦，咁会唔会你自己其实喺即係呢首歌嘅歌词里面自己都会有一啲因为好鍾意嗰句歌词而留起啊我想画呢一句咁样呢？ 其实我呢係冇諗过要画咩歌词嘅。 嗯。 咁但係阿邓生呢就俾咗一句我呢，咁即係黄恩浩荡嗰句唔係好难嘅。 係 。咁就画咗第一幅，其实都几我觉得又是一个惊喜嚟嘅，我对我自己一个惊喜。我啱啱讲咗，我真系火柴人嚟嘅。 嗯， 我十几廿年，你叫我画画，我真系即系攞我条命咁样嘅。我都担心自己画得样衰啦，但系我又觉得，唔紧要，做慈善，大家唔会怪我嘅咁样。咁我就好用心咁画，我画晒草稿，阿陈生得唔得？然之后咧，我系俾佢系落到我。你比例那把遮是不是这样、你人体比例是不是这样、即他真的捉住我来教我咯。 嗯。 那于是者就出了第一幅呢、大家会见到是片尾啦，有一个彩虹的一幅。 是。 是、就比较卡通一点的。 是。 那幅我自问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豁出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咯。是啊，那幅画我用了半日时间。去画嘅，你唔好睇咁简单。 唔简单啊，从来都觉得画画唔简单。 我觉得呢一幅系当中入边系好优秀嘅，因为有更多咧系比火柴人更火柴人嘅画作系出现喺入边，所以呢一幅系我觉得系非常之优秀，起码我觉得我自问我自己都画唔到呢个。 同埋咧，我最满足嘅呢一样嘢咧，除了即系成件事的 concept 啊嗰啲啦，我找翻我童真啊，即系细个咧乱鬼咁画画咧，有阵时又画画唔小心画到去物屋企嗰埲墙嗰啲，嗰啲感觉啊，哇好兴奋啊，画哇揸住支蜡笔啊，墨颜色啊系狂画嗰只感觉，我都舒压啊，直情系。 于 是者我其实我自己画多咗两幅嘅。 哦 ，OK。 嗰两幅就系一男一女嚟嘅，其实其中一幅咧就系好似有一个。女仔的背影啦，其实就是第一幅画、如果大家有留意啲 details 咧，个女仔咧系有个马尾 的，系啊系啊， 其实嗰个女仔的初期咧，其实佢好唔开心嘅， 哦， 佢世界咧其实出边嘅色彩系好 colorful 噶嘛，系啊， 但系佢咧佢睇唔到咯，佢耷低个头，自己失缩咗喺一个画纸嘅中间啦，其实出边风光好靓，佢睇唔到咯， 系。 如是者另外一幅咧，就是一个男人嘅揸住一把遮嘅身影，喺黑色嘅，又系黑色嘅，而佢身边嘅树啊，嗰啲树叶啊、树干啊，已经系凋零噶啦，即系秋天、冬天啊，好似好冰冷咁样嘅， 前面就是一些霧啊、霧氣咁樣。就是我其實想表達的是，其實每一個人都會可能他們會遇到這些黑暗的期間的，但可能你某一個時間當他們能夠相遇，就好像我第一幅畫一樣，他們可以很開心快樂呢。 OK， 係因為我見到譬如頭先講譬如第二三幅嗰啲咁樣，即係都唔會覺得你話咩淨係得火柴，因為嗰、那個即係嗰種好似素描咁樣咁樣遊上去嗰種咧、嗯，我都覺得 開咗竅啊， 幾有質地嘅，我覺得係。 我開咗竅啊，真係、嗯。我 surprise， 我啱啱講驚訝嘅部分就係我估唔到我可以做得到咯。原來有陣時候我哋自己命定自己，哎係啊，我就係肥嘅啦，或者係我就係、是、有啲缺陷啦。嗯，你会觉得自己做唔到啦，其实唔系啊，系你唔肯行出嗰一步咯。 嗯，所以正如你都一样，就系、是、你又都行出嗰一步去，即系再多啲去摆啲谂法喺自己嘅作品里边，亦都同样系咁样。 系啊，咁你得到好多咯。其实你行出咗第一步，好似呢件事咁样，我觉得我揾到翻我个童真，我揾得翻嗰个纯粹嘅快乐，同、埋我又揾得翻可以喂舒下压，原来系几正嘅。我从此之后。我真的会自己得闲都画下画，因为真的好减压啊。 嗯，咁所以希望即系大家听呢首歌嘅时候，都会感受到即系头先 Suki S 一路讲紧呢一首歌嗰、种 energy 咧，同埋可以上网去睇下，即系呢个 MV 里边唔同嘅朋友画嘅画，点、样去 present 即系唔同嘅歌词嘅。咁、啊，再次多谢你 ，Thank you。 Thank you. Can I feel you again? I'm missing you, my friend. 听我 Suki S 嘅，期间限定，听日见，拜拜。